OK，今天是5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新福每个月一次的领圣餐、领主的晚餐的主日。关于会员跟领圣餐也是有关系的。我们欢迎所有的基督徒来访新福教会的，和我们一同领圣餐。但是我们认知，你基督徒定义上就是委身在一个教会的成员。所以因此，如果你稳定的在新福聚会，我们设立的时间是3个月左右。就是你必须要加入青辅，或者你转会籍才能够继续在青辅领圣餐，你就不再是访客，你就应该委身在这个教会。OK，好，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从23节开始念，这是保罗传讲主的晚餐。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主的死，等候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主的晚餐是我们主耶稣邀请我们吃的筵席。但是，你仔细想。这筵席其实是一个非常寒酸的筵席，不过是饼，不过是酒。也许就因为这样，我们都容易轻视主的晚餐，以为偶尔不吃也可以，或者等我方便的时候再吃也不迟，或者我在哪里吃都没有差。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定义，他总是定义要透过最卑微的方式来成就他的工作，我们的主也定义要借着最微不足道的饼和酒赐予我们最大的恩典。因此，我们不应该轻视主的晚餐，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回事。主既然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餐桌前，我们就应该有所准备，不要像那个没有穿礼服去参加王的筵席的人。最后被王赶出去。新福一个月只施行一次主的晚餐，就表示你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自己来吃主的晚餐。你怎么预备自己？你不仅在领圣餐的时候纪念他、思念他，你平时就想念他，你听他的话，你默想他的话语，你祷告，你行他的道。至少你在吃主的晚餐之前。要有充足的睡眠吧。你不应该在主的餐桌上打瞌睡。你为主的晚餐所做的预备，不应该少于你为任何一餐所做的预备。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想你每天如何预备你所爱家人的晚餐，你花多少的心思打扮自己，去赴朋友的。和他一起吃饭，所以不要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仪式。主的晚餐就是你的主将他自己给了你。你要思念这一位邀请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主。你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所以清教徒查纽克，我最近时常用他阅读。Anyway, Stephen Charnock 他说：“我们主的晚餐。”在这晚餐之中，我们所纪念的是为我们死去的主，也同时渴望 那如今在父右手边长远活着的主，同一位主，使我们的主，他多么的恩待我们，他居然用这样的方式，不是用很奇怪的方式，你不需要上圣殿，你不需要献祭，他用这样的方式，他将他自己给了我们，叫我们确知我们有份于他。弟兄姐妹，不要忽略这个恩典，不要小看你主的善意，要明白这是我们主他自己所设立的晚餐，他必然就特别在其中与我们同在。其实他不仅邀请我们吃他的晚餐，他命令我们吃他的晚餐。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是你们应当如此行，直接翻译就是你们要如此行，那是直接命令的语气。So, 我们要认知遵守他的吩咐，遵守他的吩咐，吃主的晚餐的人就是有大福的人。弟兄姐妹，检视你自己是否按理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舍的身体。在座如果你软弱，你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你的信心不足够，你信心小，你在与罪挣扎，这是你的主所赐给你的属灵养分，你必须吃它。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你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如果你不爱主耶稣，你不与他的肢体团契，也不认自己有罪，这不是给你吃的。还有，我也要提醒，如果你不乐意每个月一次与主耶稣的肢体，与你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那么你也不应该太理所当然的认为你可以应该与你的弟兄姐妹一同领他的晚餐。弟兄姐妹，你的心如何，你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不要小看这个饼和这个酒，不按理吃的人就是干犯上帝儿子的人，也是吃喝自己罪的人。但是渴望他、思念他、爱他的人，这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恩典。可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但是我们要感谢你，你上十字架之前，在经历这最大的苦难，我们无可想象的苦难之前，你居然想到我们，你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就是人，需要吃东西才有活力，你知道我们需要仰望你才有走天国的动力，走天路的动力。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舍去自己，我们感谢你也非常的在意我们，不要忘记你，你邀请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们就有永生。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就是这个饼，就是这个杯，你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我们就也吃也喝，就明白我们是领受最大恩典的人，就是领受你自己的人。为你的缘故我祷告。我们的主他被卖的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拨开了，他祝谢就拨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请彼此等待。好，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杯装的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装的是葡萄汁。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慈悲的父，你对我们是有何等的慈悲？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叫你的儿子为我们舍己，将他赐给我们。他舍去他的身体，他为我们流血，这就是爱。因此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他的死，其实也是表明你是那么的爱我们。我们吃我们喝，就确认自己是蒙你所爱，也就必然是彼此相爱的人，因为我们吃的是同一个饼，喝的是同一个身体流出来的血。愿今天我们每一位这样吃喝的人都明白自己所领受的是那一位主的身体，是他的血，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愿我们吃他就有他的样式，为了他，你儿子，我们主的缘故，我祷告，阿门。